句话就逼我撤退。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 别走这首歌曾经被多位歌手翻唱过，包括周杰伦、张学友、张韶涵等等。很多人一度以为这首歌《爱我别走》是周杰伦的原唱，其实这首歌呢是由张震岳作词作曲并亲自演唱的。没想到张震岳其实在痞痞的外表下心思是如此的细腻，旋律也是亲切动人，歌词直白简单但却直戳内心，不知道是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呢。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得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。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在想你、yeah、爱我别走，

中，这思念那么浓。阿郎阿郎，这感觉我跟从。心快要死了，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？爱人太多，爱会走火出魔，任由你自由的，好在我苦中作乐。这城市那么空，这回忆那么熟，这街道这水马我能和谁相拥？这味道那么重，这思念那么浓。阿龙阿龙阿龙，这感觉我跟从。是那么空，这胸口那么痛，这人海风起云涌，能不能再相逢？这关热都泪痛，这悲伤千万重。阿龙阿龙阿龙，这歌我谁能懂？是那么空，没有你的空洞，连无时带出的风，闪得真难愚弄。我站在黑暗中，心已经飘不动。阿龙阿龙阿龙，在爱人没有用。 学会享受单身的生活，学会等待真爱的出现，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要不断的去认识新的朋友，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谁是适合自己的，谁是不适合自己的，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你等到那个让你满心欢喜的人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这个七夕我们和你一起走过千山万水，遇见更好的他。